第十天过去啊，明仔早起七点半或者八点，这个十天课程就结束啊。所以下暗咱来做总复习，若是有无清楚的所在，会当理好清楚；若是已经清楚的，会搁较清楚。这十天来，恁只是伫修行路上行了几步，这条路还真长。咱无要探讨伤深的理论，因为理论甲实践是爱并进的。你实践偌济，就应该了解偌济理论；你了解偌济理论，就应该实践偌济。所以，咱来复习恁这十天里所练习的。课程一开始，恁所做的第一件代志，就是皈依三宝。三宝就是佛宝、法宝、甲真宝。所讲的宝是基于非常珍贵的德质，咱是皈依佛陀的德质，毋是佛陀即个人。同款的法宝、真宝是基于法的德质、真的德质。不幸的是，即种皈依三宝的传统已经变成困难改变宗教信仰的代志。佛陀根本对这并无兴趣，若是全世界人拢自称是佛教徒，却毋修定、毋修戒定慧，但为清福人会当得到虾米呢？重要的是爱去实践戒定慧，咱的生命才会搁较美好，对家己、对别人拢好，生命就有价值、有意义。法就是过正当的生活。佛陀一直在讲，你必须要以法做皈依，你必须要伫大海里以法做庇护。什么是法呢？法毋是伫经文里，毋是为你的老师、为佛陀或者开悟者遐听来的。你家己实践体验的法，才是你的法。法会当互你所有的保护甲皈依，所以佛陀一直讲，家己皈依家己。你家己为内心培养的法，才是你真正的皈依。佛陀并无想要建立宗派，真不幸，有真济宗派以伊的名义成立，也失去了法的纯正。一旦变成派别，法就失去伊的本质。不变的自然法则是伊发现的，伊向大家解说。而且，甲是大家应用伫生活里，这就是法。这是法则，自然的法则，适用伫每一个人。一个人会当自称是佛教徒、基督教徒，或者印度教徒、回教徒、犹太教徒，完全无差别。当你违反自然法则的时，你当下就会受到处罚。你若是生活符合自然法则，你当下就得到回报，你生活快乐，啊，这个法则适用每一个人。这就是佛陀的发现，无论有佛也无，这个法则拢存在。若是有人违反了法，若是因生起嗔恨、激动、恶意、怨恨、惊吓，或者自大，自然的法则就伫当下开始处罚因。啊，这个法则在佛陀以前就是安尼，佛陀在世的时是安尼，佛陀以后嘛是，而且未来嘛是继续安尼。任何人只要为污染人脱离自然的法则，就开始回报伊，伊就开始过着快乐和蔼的生活，对家己甲别人拢好。佛陀发现了这个法则，伫家己的生命里。应用啊，得到解脱。徛伫慈悲，伊开始甲别人讲。有真济遍，伊对大家讲：我无兴趣恁做我的徒弟，嘛无兴趣恁离开恁的上司。毋过，每一个人伫生活里拢有一个目标，迄就是为不净烦恼里解脱。我就是要帮助恁达成即个目标。我有一个方法会当教恁。实践这个方法，恁就会当为不正的束缚人解脱。我敢若对这项代志有兴趣，佛陀是非常超然的。佛陀特别过身进前讲： 我无依赖出家精进。遮个性格的人，因嘛无依赖我，逐个人拢敢若会当依靠家己，依靠法。遮无宗派，遮敢若有法。即就是恁伫遮所练习的，只有完全安住伫法的时，才是佛陀。若是无正法，一个人自称我是佛，我是佛，伊有缘毋是佛。经之所以为经，圣人之所以为圣人，是因为因安住伫法，若无伊都毋是圣人。爱记好条，当咱皈依三宝的时，咱事实哩是皈依法，而且爱伫内心培养正法。咱爱特地了解，我伫内心培养正法，干那即个法会当帮助我，会当予我所有的安全，会当予我所有的庇护。除了法以外，别项拢无法度帮忙。有安尼了解，才是真正皈依佛法经。皈依因珍贵的特质，同时爱认好清，任何人是毋是行伫法的道路上，有判断的标准。即、这个标准包含两种必要的特质，若是要培养即两个特质，安尼即个人只是咧耍脑底感情或者信仰的游戏。即、这个人毋是咧修行正法。即两个特质是啥物咧？第一个特质是服务别人，也无求任何回报。祈求任何物质的回报，当然袂使进。毋过，就算希望得到一寡名声、地位、权力、身份，嘛袂使进。法敢若是付出，若是无即个特质，就毋对啊。即个人要是以自我为中心，安尼净化就还袂开始。伊所过依然是自我中心的生活。当自我开始消融、消融，即个人就会开始，就会感觉到，我会当帮忙别人什么，要安怎互搁较侪人得着法，这是一个特质。伫正法里，服务人群，无求任何回报。第二个特质是感恩的心，这点非常重要。就算敢若是为别人遐得到真实诶物件，嘛应该有感恩诶心。即卖你得到法，即、这个因你解脱，互你受益诶法，你若是对佛陀即个人一点仔都无感恩，安尼你袂成长。要成佛是无简单诶，伊必须要无量世以来一直累积十波罗蜜，而且无以个人诶解脱为目标。一直大量无停咧培养是菩提蜜，啊，达到完全的解脱，才会当成佛。一个人若是累积较少的是菩提蜜，嘛会当解脱。毋过要达到三藐三菩提，无上正定正觉，即个人必须要搁较深入、搁较大大量来开发累积这是菩提蜜，要完成即件代志。一世搁一世，即、这个慈悲心拢爱一直存在。就算伫完全开悟进前，即款个慈悲心也伫咧。我为着众生个利益，啊伫正法里成长。当然，我个解脱绝对无问题。毋过，嘛是为着别人个利益、众生个利益。伊若毋是遮尔辛苦努力，伊袂成就三藐三菩提。啊，准讲伊成就三藐三菩提，伊若是毋传法，咱就得袂着法。伊若是决定好，我已经完全解脱啦，了时间伫世间人身上是要创啥物？伊袂了解法。我想要去喜马拉雅山找一个山洞住落来，享受涅槃自在喜乐，创啥物自找麻烦？了时间伫遮个人身上咧。安尼，伊就袂成就佛陀。徛伫慈悲，足足45年，为35岁完全解脱开始，一直到80岁过身，因拢咧服务众生，无眠无日救度众生， 而且无论伊训练的是啥人，伊教只爱受过训的人出去传法，为着别人的利益，无求任何回报，只是徛伫慈悲，伫法人服务众生，伫法人救度众生，就安尼发传开啊。然后为老师教学生，搁为老师教学生，一代一代发原始的纯真，保持了25个世纪，这并无简单。所以所有遐个保存了法的纯真，甲伊传承落来的诸位老师，咱对因会有感恩之情，对佛陀感恩，对遮个保留原始纯真的法的传承老师感恩。要维持法的原始纯真非常困难，大家敢若为着满足对方的污染法。我本来就是做生意的，所以我真清楚什么是予客户满意，客户永远是对的，客户至上。那是一个顾客希望安尼，好啊，就安尼。那是因希望迄款，好啊，就迄款。毋过安尼做，就毋是法的老师。数量是无意义的，品质才重要。尊讲敢若有少数人修行，嘛应该照正确的方法修行。一个人的努力，毋仅是为着要互众生欢喜，阁是要帮助众生。这规个传承的老师，因保持了法的原始纯真，咱对因非常感恩。对佛陀感恩，并毋是想着我已经皈依啦，所以我会当为非乱做，啊，佛会解救我，毋是安尼。你必须要解脱你家己，佛陀敢若会当指出一条路，即马你必须要下功夫，伫法人成长，而且得到解脱。毋过感恩的心是重要的，这是咱皈依三宝的理由。还有一件代志，恁受了五戒。要了解五戒是内观修行的一部分。在25世纪之前，佛陀在世时，有六位老师非常有名。这六位名师人，敢若一位甲佛陀同款重视戒律，其他为着方便，教因恁会当黑白做，只要你想要犯戒律，就去犯戒律；你若是要享乐，就去做。有即款诶取消代，毋过因要悠然宣布，我完全解脱，完全开悟啊！大家真紧就袂记住因啊！当然，因活咧时真受欢迎，而且维持一段时日。毋过究竟这是不正诶法，伊袂当互你获得真正利益。所以当时也是即马。可能有一挂老师会对你讲，戒律无重要，这是毋对的。就法的纯正性来讲，戒律是上重要的。想要一面犯戒，一面阁会当伫法人成长，这是无可能的。你必须要完全修改，这个基础无应该减弱，并毋是因为佛陀安尼讲，嘛毋是因为经典安尼讲。因为你要净化内心的上帝禅，特别你犯着五戒里的任何一戒，你心内就会制造出大量的不净污染。当你杀生的时，你生起愤怒，所以你才杀生；当你偷盗的时，你生起贪爱，所以你才偷盗；当你邪淫的时，你生起真大的激情，所以你才邪淫。就像安尼。你犯每种戒，都会伫心内产生真济不净。你来遮是有着练习净化内心。你若是继续污染心的纯净，你要安怎会进步呢？无戒律，你甚至袂当继续下一步三摩地。大家拢会当练习一般的三摩地，毋过敢若正确的三摩地正定。会当带你到智慧解脱，若是一直犯戒，是绝对无可能的。你必须要修戒，修戒需要以适当的方法控制心， 成为这个心的主人。现在我们应该先练习控制心的，还是应该先练习乞丐的？真难决定，先准备买才准备车，还是先车才买？真难决定。为了提供解决的办法，像这款课程在佛陀时代就有啊。你来参加这种课程，因为环境和严格按课程安排，为透早四点、四点半，一直到暗时九点，你无机会放假。你要安怎放假呢？你伫咧无闲，你休假同时嘛练习萨玛蒂。同时，你的萨玛蒂是正定、正确的萨玛蒂。若是无修改，可能产生幻想或者分别的萨玛蒂；无修改，可能产生音声、形象、贪爱、嗔恨的萨玛蒂。不过，若是要培养伊自身的实相做基础的萨玛蒂，无贪爱、无嗔恨的萨玛蒂，概率是绝对必要的。所以，这个课程帮助了你。乞丐是为着正定。正定是为着智慧，就像我头前讲的，印度在佛陀以前就有人练习萨玛蒂，就有老师咧教示戒律。戒律甲萨玛蒂并毋是佛陀教示的新物件。佛陀家己伫成佛之前，捌拜两位老师，因教伊真深的萨玛蒂，第七定甲第八定。即马印度甲全世界拢已经完全失传啦。伊学着遮个高赞处的萨玛蒂，却发现遮个萨玛蒂袂当消除内心所有的不净，所以伊必须要培养智慧，并用心伫智慧。当时印度就有智慧之学，即种智慧敢若是用看册、讨论、谈论的文慧。或者是用脑底思考的思维，不过并无收费。安怎将智慧应用在生活里？安怎过智慧的生活？生活的智慧早就失传。佛陀发现了安怎修行智慧，这就是佛陀的贡献。发现更加顺的萨玛蒂，也是佛陀的贡献。每一个人努力在自身的实相，呼吸，自然的呼吸。输入来，呼出去，以及感受，家己身心的自然感受。大家人拢用心伫实相，家己的实相，无幻觉，无幻想，无贪爱，无嗔恨。萨玛蒂变成正确的萨玛蒂，智慧嘛变成正确的智慧。若是真正想要伫这条路里向前行的话，必须要会记住。要保持这个方法的纯正，你来参加十天的课程，无掺染其他的方法，和这个方法公平的检验机会。十天了后，你就是家己的主人。那你若是感觉这个方法好，安尼卖掺染别项，保持伊的纯正。什么是方法的纯正呢？真侪修三摩地的方法，拢爱照样呼吸。有的人，有的方法教人调整呼吸、控制呼吸，这些修法有因的优点。咱不是伫遮批评其他的方法，不过内观的方法，就敢那是自然的呼吸、自然的输入来、自然的呼出去。佛陀咧提起修行路的时，伊用着如实这两字，不是如你所欢喜的。毋是创造出来，毋是人为的，是自然的实相。像每一个当下发生的，每一个当下显现的迄款，你即摆当咧观察呼吸，自然的呼吸。伊若是深的，就接受即个事实，伊是深的；伊若是浅的，就接受即个事实，伊是浅的。若是浅的呼吸，卖想要互伊变深；若是深的呼吸，卖想要。让它变浅，若是呼吸经过倒边鼻孔，别想要改变成正边鼻孔，若是正边鼻孔，别想要改变成倒边鼻孔。 只要如实来接受事实。当然，对新学员来讲，有时阵呼吸真轻微的时，你袂当觉察到气息的出入。这个时阵，你会当小可加重几遍呼吸，有意识的、刻意的呼吸，敢来当做几遍啊？然后应该阁返来自然的、正常的、轻柔的呼吸。你必须要培养出对上轻柔、上浅、上美式呼吸的觉察力，这是让你的心敏锐的方法。另外一件重要的代志，是当你家己呼吸出入的时，你必须要将注意力放伫一个小范围内，范围愈小，心就可能变得较敏锐。你若是选择将注意力放伫身体内一个较大的部位，你的注意力悠然会集中，不过你的心袂当敏锐到觉察到身体内美食的感受。所以佛陀讲，将注意力放伫鼻腔前的部位，伫遮一直观察呼吸入来出去，这会帮助你伫三天内开始感觉到某一挂感受，而且嘛帮助你伫第四天或者第五天，互心有够敏锐，会当开始感觉到规身躯各部位的感受，所以你必须要继续伫鼻腔口的这个小部位下功夫。自然的呼吸、顺嘴的呼吸、干那是呼吸，除了呼吸以外，无别项，无念想，嘛免观想。我完全了解，那是心内一直想一个形象或者神明，某一个宗教主、某一个圣人、某一个你信赖的人，你的心会专注。不过，你会错失了内观。内观禁止所有的观想，禁止所有的念想。大家人敢若观察一直显现伫自身的自然实相，这都够啊。无因准念想的一个原因之一。通常，这个字是某一个神的名，或者某一个教主的名，因的名是要予其他教派的人接受的，或必须也是共通的，因为咱的病是共通的。痛苦并无限伫某一个教派、某一个团体、某一个国家，或者某一种性别。痛苦是全人类共通的，所以治疗的方法嘛必须也是共通的。无宗派性的疗法会当解决这个问题。当你用一挂字，这个字是属于某一个教派，安尼伊无可能是共通的办法。或者你用一个形象，是这个神或者迄个神，这个教主或者迄个教主，伊甲某一个宗派有关，这嘛是袂互人接受的。不过，还佫有一个较微细的原因。有学生来对我讲，我想要用念想的方法，因为念想会当予我较容易专注。我无用任何宗派的字，我无用神的名。当气息入来的时，我念一；气息出去的时，念两。这是共通的，任何人拢会当念一、两、一、两，或者入、出、入、出。这种讲法亲像无唔对，不过犹原袂使进，因为任何字，你若是一直重复伊，就会变甲真明显阁重要。你的心会变较专注，不过你会完全袂记起呼吸的代志。假使你重复一字，唔管呼吸有入来无，你拢讲入；唔管呼吸有出去无，你拢讲出。就安尼。入出入出，你完全袂记起呼吸的代志；一两一两嘛同款，你完全袂记起呼吸的代志，安尼就无虾米意义。咱唔念是要互心专注，咱的目标是要了解咱家己身心结构的实相，因的活动是安怎进行的，你必须要会当各地感受。你若是一直重复。进能进能入出入出，心会专注。不过，你袂当了解内在所发生的代志， 你的测试来观，所以卖念想。念想带来的另外一个困难是，你伫咧中和某一个字，啊，每一个字有伊家己的波动。将大师发现某一挂字有真强的波动，就像你讲东罗，就会产生真强的波动。一挂字像 ，om， 嗯 ，ring， gling， 这些字称作咒。你那是重复这些字，身体里会产生真强的波动，你的心真容易专注，你整个人拢被加入去这个波动里。不过，要了解，这是创造出来的波动，你测试了自然的波动。这个创造出来的波动有一点仔好处，伊阻止歹的波动入来，因的功用就亲像一个盾牌，会当保护你。不过，因变成一个大障碍，因让你无法度感觉到内心深处的波动。当你生气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当你激动的时候，发生了什么？惊吓的时候，自大的时候，了解这更加重要，因为你必须要为这些不净烦恼里解脱出来。你若利用这个方法，就测试了更加深层的实相。所以，卖念想，念想是无因准的。同款的，卖观想，内观的方法会带予你为明显的实相、外表的实相。入去深层的实相，到愈来愈美细及美细的实相。譬如，你开始练习内观的时，身体是粗重的，继续练习下去，身体转变成敢若是波动，大量原子的波动，这是坚持身体的究竟实相。不过，你若是观想出一个坚固的形象，除非你将伊解体。除非伊消融心波动，若无，咱的目标就无法度达成。为什么要来创造一个物件，然后阁将伊消融呢？你已经有真侪坚实的物件，要消融已经真困难啊！所以卖观想，干那去经验当下每一个感受，如实的，毋是你创造的，是自然的波动，这会引导你。到真正的智慧，你开始体验整个身躯，你观察感受，了解因的本质，生起消失的本质。你若是无了解每一个波动生起甲消失去的特性，安尼每一个感受拢会带来贪爱甲嗔恨的威胁。这伫一生里一直咧发生，唔管有几世人。感受永远存在，你潜意识的心一直咧觉得遮个感受。当感受是欢喜的，内心就一直反映着贪爱；若是无欢喜的，内心就反映嗔恨。内心的这个部分，就变成伊家己习性模式的奴隶，日夜无停的以贪爱或者嗔恨反应。贪爱嗔恨，表层的心会受深层的心的影响。你若是想要改正你表层的心，可能会成功一时啊。不过，若是根部无健康，你整个心灵拢未健康。这是佛陀的发现。印度是一个真古老、嘛真重心灵的所在。有真侪净化心灵、解脱人生的实验，捌伫遐进行过。毋过，咱发现有真侪伫佛陀以前、佛陀的时、甲佛陀以后的老师，拢讲共款的话。你必须要为贪爱人出离，你必须要为嗔恨人出离，你必须要为愚痴人出离，安尼你才会当解脱。你贪爱啥物呢？嗔恨什么呢？这入来眼、耳、鼻、舌、身、意，甲六根、六相对的事物，你目睭看到一挂形状、色泽或者光线，你若欢喜，就会发展出贪爱；你若无欢喜，就会嗔恨。 伊也听到某种声音，你欢喜就贪爱，无欢喜就亲恨，就像安尼，芳桂对鼻仔，滋味对嘴齿，接触对身体，任何想法或者情绪对心意。大卫大师讲到，色、声、香、味、触、法，这六种事物的时，拢讲卖沉迷伫感官对象里，那么你永远袂当解脱。为遮个感官的沉迷里觉醒出来，佛陀嘛是安尼讲，毋过伊搁较进一步，伊像一个科学家共款，开始探究生物的是真相。到底痛苦为倒位生起？一直观察真相，观察真相，伊达到了。 Sankhitena pancha upadan khanda dukkha. Sankhitena. 伫真心的层面，简单讲，伊探究了真五种组合。色蕴是物质的组合，是基于几个身体组织。大量的次元子微粒升起消失，升起消失。啊，另外是心的四种组合，人体的部分叫做色蕴，分别辨认的部分叫做想蕴，感受的部分叫做受蕴，习性反应的部分叫做行蕴。所有这五蕴同齐组合，就产生执着，当作我是这个身体，我在认知，这是我的认知，我在分别，这是我的分别，我在感受，这是我的感受，我在反应，这是我的反应。我对这个我是乌巴达那执着，对五蕴生起足大的执着，五蕴就继续生起，而且继续生断，习性反应嘛继续增加。你的痛苦嘛继续增加，伫地性里，咱会当了解，这就是烦恼的开始。佛陀伫会当清楚看到这五蕴安怎分别作用的层次里，检视了规个心物结果。若讲会当带你到迄个层次，你若是开始耍游戏，对某一挂感受有无同的喜好，安尼你会袂去只分析。解释身心的本质，身心是安怎互动，安怎互相影响，这拢变甲无重要啊。所以，当你有欢喜的感受的时，你就洋洋得意；，啊有无欢喜的感受的时，就非常懊恼。佛陀带咱检视感受，别打啦。咱无应该耍感受的游戏，咱的目标是脱离感官的对象。而且停止借着贪爱甲嗔恨，这嘛是所有心灵导师的教示。不过，因大多数敢若讲到表面的层次，有得搁较深入。伊发现贪爱甲嗔恨的升起，并毋是因为外在事物，外在事物甲贪爱之间，也有一个连接的物件，就是身体里的感受。当接触到任何事物的时，身体里拢有感受，心的某一部分对感受会下一个评判，真好真歹，感受就变成欢喜或者无欢喜。这时，贪爱或者嗔恨才出现，毋是伫这进程。若是无觉知到这个连接的感受，安尼你拢是伫心的表面下功夫。在心的表层企图贪爱甲嗔恨是好的，不过你若是敢若知影净化知性的层面，你得到高了心的深处。佛陀教是大家安怎入去心的深处，而且伫感受里用功。所以想要遵照佛陀教是练习内观的人，都袂使疏忽身体里的感受。你若是袂记起身体里的感受，你敢若觉知所有外在事物，安尼，这会当互你的心专注，互你的心保持表层的纯净。毋过，若是敢若安尼，你会错失了心 的上深层，啊，感受就是净化心的上深层根部。所以爱的极致，只要你修行来观，感受就是真重要的一部分。一直了解感受的本质，无论是欢喜的或者无欢喜的，一直练习和体验，早晚你会发现，佮安怎无欢喜的感受嘛无嘛同款。你看，伊生气啊，过一时啊，伊消失啦，伊毋是永远不变的。当感受变成真微细震动的时，嘛同款是生气消失，生气消失。哦，这是无常。这是一种感受的本质，因为这是整个身体结构的本质，这也是整个心结构的本质。感受只是身心接触的产品，身心一直在生气消失，感受也一直在生气消失。当你继续体验，就变成受费。玛瓦那玛雅班尼亚，你现在正在体验这个实相，你以不只是思考的智慧，苏达玛雅班尼亚，你有实际的体验，啊，你离开，你也开始改变你上深层的心的习性模式。有一点爱了解，爱会记住，任何时阵感受升起，你都莫升起习性反应，这是真高的层次，是咱要达到的上尾目标。尊讲我反应啊，我嘛会真紧恢复平衡，可能有一个真欢喜的感受产生啊，啊，你开始反应真好，我的身体有一股会流动感，马上你必须要恢复觉知，哦，这是无常的，它嘛有啥物好处咧？然后感受佫变甲真无爽快，啊，你以亲身反应，然后你真紧你佫恢复智慧。哦，这嘛是无常的，莫亲信，莫亲信，就像安尼，你学习伫安尼咋无常人成长，培养面对安尼咋无常的智慧，你一定在进步，这是内观的基本原则。你若是疏忽，你就无法度得到该有的成果。这几个方法的成果是随时的。并不是死了才会得到利益，死了当然也有利益。生命之老，为过去留到未来，带着咱留到上尾的目标才会停止。不过你若是修行正确，整个生命过程拢会得到利益，在今生在当下拢会得到利益。若是无，就一定有问题。意思是你的修行无正确。这个方法在过去2500年来已经帮助过真多人，现在也有帮助，所以这个方法本身没问题，可能是你的实践方法出了问题，所以找你的老师、助理老师用清楚到底不对，为什么我没得到利益，为什么我愤怒没减轻、激动没减轻、自我没减少，为什么我的烦恼没减少，有什么所在出差错，一直检视你家己，卖妄望执着，认为上了十天课程，你就永远袂阁贪爱，袂阁嗔恨啊，这无可能的。若是有安尼，我要恭喜你，非常好。这是爱用时间的，这是一条长路，真长的路。你若是了解这条路应该安怎行，方法拢正确，安尼。好的结果一定会出现。我家己感觉真幸运，真幸运接触到法这条路，真幸运我生在缅甸有法的所在，法在印度已经失传真久啊，佛陀灭了500年来，这个方法帮助了真多印度人，不过渐渐因为无明，因为既得利益。大家开始污染这个方法，掺染这個、掺染那。当你开始将其他物件掺染入来，就污染了这个方法，伊就失去功效，得袂到应该得个结果。啊，当大家得袂到结果的时候，因就停止修行，所以就安尼，印度失去了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嘛传到别个国家，不过嘛失传啊。幸运呢是一个隔壁国家缅甸保留了这个方法的原始纯真，虽然仅流传伫少数人之间，伊是由老师教学生，老师教学生安尼口耳相传的啦。因将伊当作责任，心想，咱为印度、为佛陀遐得到这个方法，咱必须要保留伊原始的纯真，因为2500年后，伊会搁再摊开。因相信会安尼，所以因为着家己，嘛为着未来的世代，保存这个方法的原始纯真，我感觉家己真幸运，生伫遐。而且接触到这个方法，佛陀在世时，甲佛陀以后300年之间，这个方法传到北印印度北边。随后佛后300年，有一个国王，名叫做阿育王阿苏格，是一个真残酷的人。伊在扩张伊的国王国，杀害人民，伤害百姓。伊阁真自我，来叫伊家己。赞达阿苏格，残酷的阿育王，伊真欢喜来宣布，人人听到伊的名就会惊。这个人因为过去一挂好的婆罗蜜、巴那蜜，啊接触佛法，伊完全改变啊，修行了法的，互伊了解到伤害众人，得到愈来愈多财富佮权力，这对我佫有甚物帮助呢？我是在伤害家己，伤害别人。伊完全改变了，然后大家开始叫伊他妈阿苏格，佛法的阿育王。为过去残酷的阿育王，变成即马佛法的阿育王。阿育王已经伫法人成长，是佛的大师。伊充满了爱，充满慈悲，伊开始服务众人。因为一个人只要沾到佛的滋味，伊就无法度拒绝，想要甲别人分享，愈济人愈好。全国人民拢像是我家己的囝，就像我希望阮囝伫法人成长，而且解脱痛苦共款。我希望阮国家的所有人民嘛拢得到法，而且解脱因的痛苦。伊家己就是一个完全。转变的好嘞，启发别人嘛，开始去转去改变。差不多规个印度拢开始修行，伊训练真济老师，到印度的每一个所在去传法。然后伊讲，为虾米敢若伫印度，痛苦存在伫世界的每一个所在，为虾米无爱传去别个国家？伊派了同事叫做法的使者，去教法、教内观。伊送因去别个国家，去到西方，去到欧洲，去到亚洲。真幸运，有两位法的使者是完全解脱的阿罗汉，被派到缅甸。因的名是索纳甲乌达纳。因带着佛陀所讲的法以及方法，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保持了伊原始的纯真。这个方法嘛，捌传到其他的国家，譬如斯里兰卡、哥棉、辽国、泰国，伫遐文字被保存，方法煞失传啊。不过缅甸保存了方法，我真幸运，生伫遐，发的土地里，发要伫遐。也有我嘛真幸运，生伫生意人的家庭，因为我若毋是生伫生意人的家庭。我若是过去无趁真济钱，安尼凡事我心会想讲，即个有钱人因过了真快乐，我即世人错过啊，我一定爱像即个有钱人共款。即嘛即个游戏我已经算过啊，而且我知影有钱人有偌尼痛苦，遐趁钱的竞争甲恶性循环，互因遮尼痛苦。真幸运，我已经经过迄种痛苦。还真少年的时阵，我就开始趁钱，恶性循环，钱钱钱。以缅甸人的标准来讲，我趁真济钱，我真好个。而 在商业界甲工业界拢真成功。啊，当人趁钱的时，伊伫社会里嘛得到特殊的地位，伊变成即个宗教团体或者迄个社会团体的财务长、会长或者秘书长。伫差不多二十个无同的团体里，我是会长、秘书长、执行长、理事长，实在是另外一种气色。我家己忙，家己醉，只是自我捧风。你看呢？我是这么重要的人啊！啊，这一切是我要真少年二十五六岁的时，所以产生了内在真大的紧张。我感觉真很幸运，经历过所有的困难，我开始有真严重的病痛，拢无法度医好。缅甸上好的医生试用无同的药啊来医我，拢无虾米效果。每两礼拜我就严重发作一遍，因无法度，只好甲我住麻醉下。这种情形有四五年，然后这个医生真正是好医生，对我讲：慢慢你会对麻醉起瘾。即卖你用麻醉是为着解除病痛，无偌久你就会因为麻醉而爱用麻醉，你将来就会逐天需要麻醉。我若是逐天需要麻醉，迄是虾米人生？所以伊劝我，你一直伫国外世界做生理，拨一遍时间，莫管生理，干那去戒掉麻醉。阮知影无医生会当治好你即种特殊的病痛，毋过因一定有别种止痛药，咱毋去试看卖。接受因的建议，我离开缅甸。有真长一段时间，我住伫瑞士、德国、英国，也有美国。我伫日本有家己的办公室，所以我伫日本住佫较久。我看过各地上好的医生，开真侪钱，用真侪时间。我要佫讲一遍，我感觉真幸运，无医生会当医好我的病。全世界上好的医生都无法度甲我医好。因甚至袂当予我脱离麻烦，佫较莫讲脱离病痛，我真幸运。我回国个时非常个失望，毋过后来证明非常个幸运。我个一个真好个朋友，后来成做缅甸最高法院个法官，伊劝我讲：格林卡，你啥物所在拢看过啊？为啥物无要八十天试即位内观老师个方法呢？我看你的病是受心理的影响，有这种佛陀教示的方法，是会当净化你的心。当心净化，受心理影响的身体病就好啊。你若毋试看卖呢？我讲，真若是有效，就真赞。我去找阮老师，有八庆中者，伊是一位非常慈悲的人。我看伊，而且讲。我想要来参加你的十天课程，伊讲欢迎。伊知影我是一个印度教团体的领导人，伊讲唔免烦恼，任何人拢会当上这个课，回教徒、基督徒、其他教徒、印度教徒拢不要紧，所有的人拢得到同款的利益。我无要改变你的宗教信仰，不过这个方法试看卖，伊是一个好方法。然后我讲我来是因为病痛的毛病，伊煞讲无爱，我无爱收你，我无爱收你，啊是安怎？伊讲你看轻法的价值，我是一条非常崇高的心灵之路，带领你脱离生生世世轮回的痛苦，啊你竟然敢若是要用伊来治疗你的病痛，治疗病痛你会使去病院找医生。这不是治疗病痛的所在。然后非常慈悲，伊甲我解说：你若是练习这个方法，会净化你的心。你痛苦的根源就是心的不清净。当这个不清净去除啊，因为心理所产生的身体病痛就好啊，会有这个利益，这是副产品。举例来讲，你起一间糖厂。是要蔗糖，毋是糖蜜。 糖米是蔗糖的副产品，无人会为着糖米来起糖厂的。同款的，莫干那是为着治疗便秘痛，才来吃。来吃是为着行上这条宗教的心灵之路，干那安尼才会当帮助你。我了解，因为伊是这样的和善，而且慈悲，伊的普通非常的赞。是老师，我要参加。我参加只是为着净化内心，毋是为着病病痛。若是病病痛无治好，就是无好，无关系，我袂怪伊。毋过，转去厝了后，我面对为今仔时代到今仔日深深定根的环境影响力。我出世伫一个非常忠诚保守的印度教家庭，为今仔时代，阮着被教是。爱尊敬佛陀，佛陀被当作全能的神，创造者的再生，伊是神的第九个化身，近代的典范。毋过，伊无相信灵魂，所以阮被教是伊的教法是无好的。啊，这互我担心，我若是加入这个团体，学习这个方法，无信灵魂，我会变成什么呢？我可能会落地狱。哦，这条路不是我要行的，我上好卖去。这种内心的加棍一直几啊个月，后来我想着老师讲过，我的目的是要让你成做一个好人。你爱练习戒道德，你爱练习三摩地，成做心的主人，而且你爱学习智慧，心的净化，这你拢会当接受，为什么唔试看卖呢？我决定要去试看卖，毋过我绝对袂变成佛教徒。真幸运，我去啊！当然甲其他人同款。第二天，我真想要逃走，迄嘛是因为我的习性。我听其他人讲，因伫客厅里看到即种光、迄种光，毋过我啥物光拢无看到。啊，阮有传统讲，你若是看到圣光，就是解脱啦。哦，这些人看到圣光啊，啊，我无看到圣光。而且我阁想起一位圣者讲的话，伊讲有钱人要入天堂，比骆驼穿过尖坑还阁较难。我是一个有钱人，所以这条路毋是我行的。这些人因是老师、教授、医生，拢是一挂好人，因会当看到圣光，毋过我看袂到。所以为什么在这浪费时间？我上好是离开，然后我把行李款落好。有一位当值闪烁的人，是当地大学的历史教授，伊真仁慈。伊发现我款行李准备要逃走，伊对我讲：“过一天，过一天就好。你伫第一天就开始有这样一个感受，通常大家拢爱到第三天才有。你有这个感受。”老师对你的表现真满意，为什么要逃走呢？光无重要，莫在意光，只要搁试一天就好。我对伊真感恩，伊甲我留落来，若无我着永远错失了这条足好的路。我留落来，买暗暝时，我入去到我的小官房，当我坐落来，光出现啊，无同的光，因为我的心袂搁贪爱啊。我敢若一直觉得感受，突然间有一个声音出现，同时有神的声音。哦，这是神的声音，神的旁边，神的圣光。我想，无喏，老师讲，完全莫在意这，只要觉得感受的生灭，真幸运，我通过啊。伫第五天或者第六天的时，我予规个教法迷去。做一个印度教团的领袖，我先在咧教吉达乌巴尼萨达、甲别丹达、佛陀经，这拢有共同的教法，脱离贪爱，脱离嗔恨，脱离愤怒，脱离这，脱离那。不过要安怎脱离呢？无一个方法，有诶，敢若是说教、说教、说教。啊，我发现伫遮，我得到实际认识。一个帮助我脱离贪爱的方法，过去我袂当脱离贪爱、惊吓、自大、愤怒， 啊，这提供一个实际方法，教你安怎脱离。我真正是着迷啊！十天以后，我发现有影，我的生命力开始出现一挂改变啊！我开始利用这个改变，我感觉真幸运，我生伫缅甸。虽然敢若流传伫少数人之间，因保存佛陀说法的原始纯经，甲弘法的原始纯经，啊，我接触到这个亲像圣道的人，伊用真大的慈悲教我正法。有14年遐久，除了尽一家之主的责任以外，我一直练习这个方法。14年后，我的父母离开缅甸，返去印度，老母病甲真重。伊有一挂心理的问题，啊，我知影伊若是练习来关，伊就会好。毋过当时缅甸政府无法护食和人民出国，我真感激缅甸政府，因给我一张护照到印度去教阮老母来关。啊，我嘛真感激印度政府，因给我一个较长的签证，让我会当教阮老母来关。我到印度一个月了后，教了第一遍课程。佛陀捌讲，父母阮心中真难报，非常难。准讲你一世人别项代志拢卖做，干若服侍你的父母，嘛袂当报答因的恩惠。干若有一个方法是，若是父母无建立戒律，帮助因建立戒律；若是因已经建立戒律，毋过无定。就帮助因建立定，若是因无慧，就帮助因建立智慧；若是因有戒定慧，啊，也无了解涅槃的究竟目标，就帮助因达到涅槃。我感觉真幸运，我会当报答父母的恩情。迄是一个小型的课程，有我的父母甲另外12位参加，有一挂人相熟捌。有一挂人无熟捌，我到印度干那想要待3个月，教阮父母，尤其是阮老母来管。毋过，即12位人士上完课了后，开始要求我，去开一遍课，拜托去开一遍课。阮老爸要参加，阮某、阮翁婿、阮囝、阮查某囝等等，即是发的特质，来试看卖，来试看卖。你会当亲身得到法的好处，所以就有另外一遍课程，然后阁一遍，然后阁一遍。我毋知影伫即3个月是安怎过，然后一个月阁一个月，一年阁一个阁一年，一遍课程接过一遍课程，一遍接一遍，法的星河伫即个源头的国度里开始流动起来。当我伫缅甸的时，遐有真侪人，包括阮老师，拢相信一件代志。差不多伫阿育王派两名阿罗汉苏那甲乌达那带即个绝妙的法到缅甸的时，因老师对因讲：“恁带着即个法的珍宝去的国家，伫未来会保持即个方法的原始纯净。其他的所在拢会未记得即个法，毋过会伫即个。”国家保存下来。迄当时，迄、那个国家的名叫做斯瓦纳姆米黄金之岛。黄金岛会当保存即个珍宝。佛陀过身2500年以后，伊会阁传返来印度，伫遮建立，而且传到全世界。阮老师常在讲，即马就是2500年啊。我毋知影，凡事敢若是意外巧合，正拄好是我得到法的迄年，第2500年结束啊，啊下一个萨萨那法的复兴的第一年正要开始，迄拄好是我得到法的时阵。阮老师讲，内观的大经即马开始共享啊，伊必须要传播，伊必须要传播。老实讲。伫当时，这对我来讲，亲像是一个宗派信仰。为什么2500年？为什么毋是2400年？为什么毋是2600年？背后有啥物原因呢？这听起来无真科学。毋过， 这是大家相信的。不过当我到印度，当我看到刷下来发生的代志，真正是惊一跳。在我到印度的时候，我列出一张名单，包含捌我甲我捌的人。这个名单无到三位数，无到一百人。在这个国家里，无到一百人捌我，又在我捌你。现在包括无熟悉人，以及为无同宗派、无同团体来参加课程的人，人数是侪到让人无法度相信。而且，唔仅是一般民众，也有团体领袖、宗派领袖、出家人、佛教徒、印度教徒、基督教徒，几百几百基督教牧师、神父、修女，因安怎会来呢？因安怎来的呢？也有真侪无共职业的人，因安怎会来呢？这是虾米奇迹呢？我毋捌因，因嘛毋捌我，这些人是安怎合法吸引来的？慢慢愈来愈清楚，大家人来参加课程，甲我有接触，当我甲因讨论讲话，心内开始有一挂感觉。这个人我捌伊，真久真久以前相捌的，我捌这个人，是啊。我捌这个人，捌几啊世啊！这个人一定捌甲我同齐修内观。这个人已经有内观的经济，法的经济，啊，即嘛因缘到啊！这个人伫法人成长的因缘成熟啊！伊毋仅帮助家己，佮帮助别人。我嘛看到有一挂人是来证了法的经济，因捌做过真好个代志，啊，遐个善行已经因缘成熟。来互因得到法的经济，无论你是属于倒一种人，是拄好得到经济，或者是以前就有法的经济，啊，即马当要开始成长，爱好好来利用这个足好的珍宝，唔通将伊放无去。有的学员有一个毛病，大家上早干那是来试看卖呢，这无虾米唔对，这是新的物件，应该先试看卖。不过，你若是一直是试看卖，你永远袂认真去努力。我看到有一挂人来到印度，因追求各种特殊的经验。我要爱有大麻烦的经验，或者我要爱有化学毒品的经验。然后，伊去找一个某一挂上司，这个上司、迄个上司，同款的，伊来找高印卡，找高印卡的经验。好啦。来一个高印卡的经验，一遍、两遍、三遍，不过将规划爱下一个决定。你若是发现别种方法适合你，就认真去学遐个方法，才会当得到利益。你若是干那是四界算算嘞，一点啊这，一点啊那，你是咧浪费时间。解脱之道是一条非常严肃认真的道路。伊毋是心灵知识的娱乐，嘛毋是经书的娱乐。即着亲像有人嘴大想要啉水，着开始乌井。伊伫遮乌十七号深，有人讲迄边的水较好，所以你着即边十七，迄边十七。你若是一世人一直即边十七，迄边十七咧乌，你啥物嘛乌袂得。所以试一两遍，安尼无要紧。毋过，刷落来爱下决定，我必须要深入到会当乌到水为止。下即款的决定，你若是即条，但是即条路适合你，你若是感觉伊实在、合理、实用，而且科学，无虾米上司的依赖，无教条，伊敢若是纯粹的生物科学，而且伊对我有路用，伊予我好的结果。安尼努力用功啦，努力用功啦。对我来讲，我非常确定这个方法是无价之宝。生命里无任何物件会当甲伊比，真幸运你得到伊啊！好好来利用伊，为着你家己好，嘛为着别人的好，或是绝妙的珍宝，互人脱离生命里所有的痛苦，脱离生命里所有的痛苦。愿所有参加这个十天课程的每一个人，好好来利用这个绝妙的珍宝， 而且脱离痛苦，所谓痛苦，享受真正的安详、真正的和谐、真正的快乐、真正的快乐。